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淘。还是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啊。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2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话不多说，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排行榜。今天的新闻排行榜呢，我们来关注旅游的话题。为什么来关注旅游呢？因为即将到来的是3天的中秋节假日，然后马上在10月份的时候呢，又是11的黄金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计划，到底应该去哪玩呢？那今天新闻排行榜的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啊，北京市恢复了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的北京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的业务。这个通知当中要求啊，来京的旅游团队呢是要严格的落实进京的防疫需求的，必须要完成新冠病毒的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才是可以进京的。旅行社呢和在线的旅游企业不得组织或者接待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以及14天内有新增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地级市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的涉疫风险人员。在这个通知当中，同时也要求各个旅行社和在线的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14天内新增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者的地级市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的业务。旅行社呢要督促团队和团社在出发来京以前啊，核验团队全体人员必须是符合北京健康宝绿码和已经全程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14天以上的要求，并且及时准确地填报旅游团队的电子行程单。接待已经在北京短期来北京人员报名参团旅游的时候，旅行社也应该核验其符合了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天以上的要求。此外呢，北京商报的记者还了解到，北京市文旅局要求旅行社在组织出京或者接待来京旅游团队的过程当中，要及时的掌握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及时关注了解旅游目的地、途经地、客源地、客人常住地等等相关地区疫情风险的等级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变化情况，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切实将各项疫情防控的要求落实到位。团队行程期间啊，导游应该每天在团队出发前组织全体人员，包括导游本人和司机，无一例外的查验北京健康宝是否是绿码，测温是否正常，并且及时的提醒督促游客正确的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文明旅游，避免人员的聚集。我们再来关注刚才的呢，都是防疫的措施和旅游的要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的相关信息。首先是考古中国的重要项目，前两天一直刷爆大家朋友圈的内容，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的新闻喷气会，他通报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4号坑阶段性的重大考古结果。根据报道啊，3号坑里发现了神树纹的玉纵，整件器物呢是由整块的灰白色的玉料加工而成的，带有神树纹的玉纵是前所未见，为今人研究古蜀社会当中神树的意义、象征等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3号坑发现的呢是兽面凤鸟纹玉方座， 由整块青灰色的玉料切割而成，器物呢是典型的三星堆的风格，但是这种形制和纹饰的玉作是前所未见的。八号坑新发现的是青铜神坛，体积非常的庞大，造型非常的奇特，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分为了台基、人像和神兽这三部分。在青铜神坛上啊，多个人不同的形象似乎是描述了当时祭祀活动当中不同人员的角色和行为，再现了当时的祭祀的场景。对于研究祭祀活动怎么来进行，三星堆祭祀坑怎么来形成，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此外，对于三星堆的断代也是有了新的进展。专家介绍，三星堆四号坑的年纪是进一步的锁定为距今3148年到2966年。三号坑的年代呢，应该和二号坑的非常接近。二号坑的年代之前大概确定为晚商时期，三号坑年代也和其大概相当。我们也期待着三星堆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如果有人喜欢考古文化，有人想要看看这些史前的文明，欢迎大家来到三星堆去看一看这些文物给大家带来的震撼。刚才说的是，如果喜欢考古研究或者喜欢文物的，可以去看看三星堆。如果喜欢文艺的呢，时隔两年以后，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即将在10月15号到24号恢复举办了。届时将会有来自全国各地24部剧目、66场演出在乌镇大大小小的剧场上演。之前我们一起请国话剧演员小苏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话剧。在乌镇戏剧节也会有小苏的话剧在这儿上演。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呢，将会设立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和小镇对话这四个单元。最受关注的是特邀剧目的名单，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国外的团队不能前来，这次在乌镇的12座剧场上演全都是来自中国的剧目。根据介绍，这届乌镇戏剧节的抢票环节在9月16号的上午10点开始。第八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在乌镇戏剧节的官网和大麦网开票，特邀剧目的票价将会贯彻均价400元以内的低价惠民的政策，同时将会推出80元的限量的特价票。关注完了文艺，关注完了考古，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不太好的事件，来关注一起不文明的游园事件。在这周呢，9月8号，市民陈先生他曾经发布了一条视频，在当天下午的1点40分啊，在圆明园的遗址公园的远迎关和大水法区域，有一名中年男性游客，他无视了请勿进入的提示牌，进入了遗址区域踩踏，并且无视工作人员的提醒。陈先生称呢，当时这名男子拿着手机是站在大水法建筑的残垣文物上如若无人的拍照，这一行为让人非常的气愤。目击者称，这是圆明园的遗址，这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证，这儿不是游乐园，他怎么就好意思呢？大概10分钟之后，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这些情况呢，立即对这个男子进行了劝阻。可是呢，当工作人员喊他下来的时候，这个男子居然还说等会儿，还继续留在遗址上拍照和停留。在昨天下午，也就是9月10号，记者致电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对于这一情况呢，正在进行调查和核实。工作人员也都表示，在遗址区域外设立了提示牌，提醒游客不要入内。园区里面也有安保人员长期的巡视，对于踩踏等不文明行为会及时的制止。跟大家聊这一条新闻，也是希望大家在11或者中秋或者之后的节假日，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文明的旅游，文明的去观园，文明的去看展，不要用这些不文明的行为让大家对你不耻，而且还对你进行道德上的批判，我们都要当文明有道德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新闻排行榜关注的几条新闻，那接下来又进入我们的访谈环节。访谈环节呢，和上周是一样的，我们继续听我们的探险家在大家走进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曾经都看过都是地面上的东西，今天探险家雨果要带大家走下洞了，一起来看在洞里的那些奇妙的景观。刚才我们盘点完了新闻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周周六的时候，我们请到的是探险家雨果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他的探洞穴的故事，还有他怎么当上的一位探险家。那在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请到雨果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他那些上天入地下海的故事。欢迎雨果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雨果。 大家好，我是动辄探险雨果。 欢迎雨果。上周我们说了探洞啊，还没来得及让雨果讲完，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雨果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洞穴里面发生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刚才我还问雨果，我说其实探洞，刚才雨果跟大家聊了说需要很多很多的技能，你要会划船，你要会野外生存，有的还要会学潜水，还分水肺潜水、自由潜水，这么多的技能，相信雨果也是一点一点丰富在自己身上的。 对， 那这个除了体力方面的，大家想肯定会很累，有的时候要徒步一两个小时或者几天几夜。还有心理方面， 对， 比如说这个密集恐惧症，比如说幽闭恐惧症，还有人怕水。 对， 这个你要遇到了不同的客户，然后怎么教大家来克服，能不能也告诉大家一下，比如说我想克服一下我的幽闭恐惧症，是有什么办法或者是小妙招吗？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它毕竟洞穴探险嘛，毕竟属于是探险的一个活动嘛，运动。首先呢，有人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刷掉一些特别严重的。 哦，就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去的。 对，例如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提示，就是例如这个不适合剧烈运动的疾病，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不要去参加这些户外运动。但是假如说现场我们碰到这些情况怎么办？第一啊，我们会评估一下靠我们的经验来评估一下，就是看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恐惧这些是特别严重的幽闭恐惧症，还是轻微的幽闭恐惧症。如果是轻微的话呢，我们就会前后照练，然后陪着他，然后进入那些狭小的空间，这时候呢他就会慢慢的放松一下，然后就会克服掉。但如果真正的是幽闭恐惧症呢特别严重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他们去进入这些狭小的空间的。 这个一般带队出来，这个队长还是要有很大的魄力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是个恐高的人 啊， 但我的恐高啊只停留在嘴上，就是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吧，我恐高；但是我跳伞的时候吧，我看着下面的时候，我的确恐高，但是我还是跳了下来啊。这个有很多人其实像我一样， 对， 就我感觉我害怕。 其实你这个恐高症呢，属于是伪恐高症。咱们那个一般分为伪恐高和真恐高症。 伪恐高和真恐高。 对，伪恐高症呢，可以利用一些特定的动作、特定的这个运动，可以慢慢的改善和治愈。伪恐高症。如果是真正的恐高症的话，例如他站在阳台上，就是楼房的二楼，然后看下边，就整个人哆嗦的不行了。其实如果真正的恐高症是，克服不了的。 这就属于有点这种先天性的，就是我没有办法。 对，所谓的这个伪恐高症呢，是每个人都会有。 我相信大家这个趋利避害，谁都觉得我第二句会摔着自己嘛。 现在呢，我们就提到了刚才那个所说的那个户外运动叫那个岩壁探险。 对，这个就是我和上期节目讲了，就是和雨果认识，就是在岩壁探险上认识的啊。 对，内向户外运动呢，就是治疗伪恐高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呢也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初级的呢就适合所有人。如果是有恐高症的呢，在第一段先是高度不是很高。它在上面呢就会慢慢的适应。包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两条腿也是发抖。但是走第一遍发抖，然后走第二遍就不发抖了。当走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的时候，就如履平地。 这个我觉得岩壁探险这个事儿，我觉得雨果还是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相信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岩壁探险是个什么意思。因为大家知道攀岩，可能就是知道攀岩，甚至知道徒手攀岩。但是这个岩壁探险是什么？ 岩壁探险呢，就是如果从这个意大利语翻过来的呢，叫菲拉达。 起源于意大利，是音译过来的，叫菲拉达运动， 叫菲拉达，菲拉达。因为它是二战的时候，军队打仗，然后遇到一座大山通过不了的，然后就在山体上峭壁上，钉了好多那个脚踏的钉子。 可以脚踏的钉子钉在山壁上。 对，然后踩着这些钉子，然后就通过。这座山大山。然后到了战后呢，就 人们就感觉哎，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我的妈呀，把这个当挺好玩的， 对，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成一项户外运动、啊、 嗯， 然后这个运动在西方是是最先有的，然后是在、 嗯、 例如法国， 嗯， 那么小一个国家有很多条这种线路，但在中国呢也是最近十年吧， 嗯， 也是发展起来的，然后 这个大家是要踩在这个钉子上像走楼梯一样的爬到这个山顶上，通过这个悬崖峭壁爬上去， 对， 像壁虎一样贴着垂直的上去，是吗？ 对对对，它有一条生命线，然后用特别安全的腕锁然后挂在生命线上，然后手呢手也有扶手，然后脚踩的地方呢也有脚踏的地方。 哦，是有扶手的、 啊、有扶手，对， 嗯嗯 嗯，然后其实是非常的安全，但是呢特别考验你这个恐高症。 我觉得上去以后腿肯定就哆嗦了。 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线路呢它的高度都在100米左右，所以说垂直的悬崖100米的地方，你往下一看还是蛮害怕的。 我这个我在这儿我也不怕丢人啊。曾经有一次我也是登上过蹦极台， 嗯， 这个即将蹦下去了，但是你这个人啊真的站到了那个悬崖边上，哪怕身上我拴的好几道绳， 嗯， 我也觉得害怕，我也就动都不能动啊。 这个就属于人之常情嘛，就是畏惧高的表现。 所以说就是你怎么把大家这个，要是我说的话，你怎么能忽悠我上那儿去呢？ 包括前天也是我带着一个单位的团队， 嗯， 然后去探险，但是当时呢就有两位女生站在最后边， 嗯， 就不愿上来，说我们恐高，我们害怕， 嗯。 但是呢这时候就需要给他做一个心理建设 、嗯、 对对，然后鼓励他， 嗯 啊，给他讲一些道理，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去尝试，哎，尝试一点感觉哎还好，然后我就陪着他俩，然后就慢慢的走完全程。 这个是怎么 当走完全程以后 陪着他俩走呢？是我记得好像是个很窄的这个通道，就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过。 对,、嗯对，当时呢我们是领队去了五个领队， 嗯， 因为人员比较多嘛， 嗯， 我是在最后，我是总负责嘛， 嗯， 就是我总负责，然后总看哪有问题我就会去哪儿。当时我就发现最后这两位女生有可能会打退堂鼓，如果我当时不鼓励的话，他们就可能就放弃这挑战这个户外运动了。 嗯， 但是当我鼓励完以后，他们爬完了， 嗯， 爬上去了，不光是爬上去了，而且爬完了全程。 嗯， 当爬完全程的那一刻，他们那个心情非常的愉悦， 嗯， 非常的兴奋， 嗯， 然后当时说了很多这个人生什么人生大道理了。啊，从这个 就老觉得自己在这个死亡边上走了一圈，啊， 对对对，觉得这个挑战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就是例如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当中如果遇到东西呢，然后退缩了以后就把这个高度已经上升了一个到精神方面的精神方面了， 嗯， 那所以说有些户外的挑战的项目， 嗯， 还是对人的这个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冲击的。 嗯，那既然是都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您，您觉得这种探险项目它最大的魅力在哪？刺激， 嗯， 还是刺激完了以后的成就感？ 其实是这样， 嗯， 就是人类， 嗯， 有些人类天生就有一条探险基因， 嗯， 这个探险基因呢就叫什么？叫D2D4-7R， 嗯， 只要你身体里面还有这条基因， 嗯， 那么你天生就是一个探险家的料， 哦，天生就是勇者是吗？ 对，需要诱导一下，然后就哎就会慢慢进入这个圈子。 这个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测试啊，不知道是不是准的啊？ 嗯， 说是你拿大拇指， 嗯， 一只手伸出来啊，大拇指和你的小拇指碰起来，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手腕处凸出来两根筋？然后把这个手弯下来，是不是看到自己的手腕上突出了两根筋， 嗯， 在自己的内侧手腕啊， 嗯， 有没有两根筋？说有这两根筋的人啊，说明可以攀岩啊， 嗯， 如果没有呢，就说明你长期不攀岩，慢慢就退化掉了，这是人类慢慢退化掉的， 嗯， 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是真的啊，可能就像雨果说的，这就像那条基因一样， 探险基因一样 、嗯，带着人去攀登，带着人去探险， 嗯，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就例如就是人类的这个方向感，就是例如， 嗯， 如果是你这个基因里边这个网格细胞比较多， 嗯， 然后你的方向感就比较 强一些， 强一些，嗯， 哦， 都是通过研究得到的结论，哦，其实是真的啊， 对，还是勇者的游戏啊， 对， 但是， 嗯， 那除了这些，这个可能我天生自带这个基因，我可以啊， 嗯， 除了这些勇者以外， 嗯， 相信有很多人也愿意通过探险去缓解自己的压力也好。 嗯， 对， 通过这种刺激完了以后的这种成就感也好， 嗯， 因为我看到很多探险的这种纪录片里面，比如说一个团队去探险了， 嗯， 在这个山里走了几天几夜， 嗯， 当大家再一次从这个洞穴里出来看到天光的那一刻， 嗯， 所有人都是痛哭流涕的。 对，痛哭，不光是痛哭流涕，而且对这个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一些。 就有，这是真的会有这种体验吗？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会有的，因为洞穴里边，是完全漆黑的， 嗯， 然后没有一丁点的光亮， 嗯， 然后又是完全的寂静。如果你在洞穴里边待时间长了，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所以说到现在，来说，就是我接待的客户， 嗯， 就是有很多的客户都是企业的中高层， 嗯 嗯，包括企业的什么副总啦，就全是这些人， 嗯， 然后包括他们，有好多的单位也是把这个需要打拼的团队呢拉出来，就是参加我们 做团建，嗯， 探险类的团建， 嗯， 对这个提升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啦， 嗯， 还有创新能力了，也是有帮助的， 嗯，我觉得这真的。能不能带我去下一次？ 好啊， 真的也是非常想要去体验啊！ 嗯， 这个我们刚才一起聊了探穴，又聊了这个崖壁攀岩。 嗯，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特别好玩的探险经历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探险经历 或者比较好玩的，我去找洞穴啊，或者我带着谁谁谁去玩，谁谁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反应啊？ 嗯， 这种探险经历 是这样，我们现在我。例如我今年夏天做的一项户外运动叫什么叫瀑降，或者去溯溪探险。 这不好意思，刚才这两个名词我都没听明白啊。 瀑降呢，就是 瀑降是哪两个？ 例如在悬崖上有一条瀑布下来。 哦，瀑布的降落。 对，然后这，嗯，就你利用绳索技能，然后从那瀑布上沿溪而下，这种感觉非常的爽，又惊险又刺激，然后还有冰凉。 是要这个水 还 冲着你往下走吗？ 对。 哇，哦啊， 非常的炫酷， 嗯嗯嗯， 也是最近也是比较火的一项， 叫瀑降， 对，瀑降，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 溯溪探险， 溯溪探险， 嗯，例如就是在北，现在今年因为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嘛， 嗯， 北京有很多地方这个溪水还比较大， 嗯， 然后呢，我们就会沿溪而上， 嗯， 一路上呢有什么有小瀑布，有水潭， 嗯， 如果是碰到水潭呢，我们需要游泳过去。啊，如果是碰到那个溪水比较大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例如没有瀑布那么大，但是也不小，然后那我们也需要拴着绳索，然后沿着这个瀑布 每个人 啊， 是一个拴着一个吗？那第一个我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们要攀一个瀑布， 嗯， 瀑布我们知道是非常高的， 嗯， 我想知道这第一个人是怎么上去的，后面的人是拿绳子上去，我能理解，嗯， 这个分为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有些瀑布呢，我们经常是从瀑布的后方上去，先登到山顶， 哦， 然后从山顶上一直沿溪而下， 哦，就从瀑布先降下来， 对， 这个是难度系数低一点的。 如果是我们必须要从正面上去， 嗯， 那么就这时候又需要用到一个技能，叫什么？叫干攀。 干攀， 对，是攀岩里边的一个技巧， 嗯， 利用冰镐。 哦， 冬天你攀冰的时候用冰镐、冰爪， 嗯，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你没有冰了，但是我。 有瀑布，我们知道这个瀑布旁边的水肯定是特别滑的。 对， 嗯， 我们有山体，用那个冰爪跟那个冰镐，然后攀着沿着这个岩石向上攀，这是两种的方式。但是大部分呢， 哦， 现在都是从瀑布的上到 先上到山顶， 瀑布的顶端， 嗯， 山顶，然后沿这个 溪水瀑布的正面背面下来。 对对对对对。 嗯哦，这种是比较安全的。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这个新技能啊！但是我在这儿应该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刚才雨果说到的这些项目非常的刺激，然后呢，这些技能也都非常的炫酷。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操作。不要觉得我今天听了一期节目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能飞天入地了啊！这个，我的眼睛告诉我明白了，我的身体不还没有。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嗯，我说的对吗？ 对， 嗯， 但如果大家真的想去玩，那么欢迎来找我， 找雨果啊。那雨果联系方式是什么？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嗯，现在是手机呗。 啊，现在是手机。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社交媒体账号？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您，怎么联系到您呢？ 可以在微博上， 嗯，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找到我， 嗯， 啊，叫我的团队叫雨果户外。 嗯，叫雨果户外， 我的微博是 雨果探洞。 嗯，雨果探洞，欢迎大家，这个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也愿意去尝试一下这种惊险刺激的话啊，首先要找安全的雨果啊，我们出去玩虽然说是找刺激，但是一定要有安全啊。那刚才说了那么多，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项目？ 当然是洞穴探险了 啊，就是洞穴探险。那最印象深刻的，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南乳石，还有这个 乳石 谷中啊，中乳石啊，中乳石，还有这个石谷。 嗯， 因为我刚才想说石谷啊，这个还有这些石谷，还有哪次经历是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和特别好玩的？ 其实，在洞穴探险圈子里边，我一战成名的，是有一次是在广西乐业的一个洞穴里边，我们当时是协助中科院的张颖奇博士，然后我们一起 这是一个科考项目， 对，我们跟很多这个科学团队都有合作，我们就是跟中科院的张颖奇博士在广西乐业的一个垂直洞穴里边，发现了一枚完整的熊猫头骨化石。 哦，熊猫头骨化石， 对， 能不能大家这个大家一听结果只能说他找到了这个，那肯定过程是最艰辛的呀。 对，过程是非常的艰辛。 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这为什么去这个地方？第一，为什么去这个地方？第二，是怎么进去的？ 那次洞穴吧还好，不是特别深。那次也是经这个中科院这个张颖奇博士邀请，然后我们因为他是对这方面的专家，然后对这个古人类啊，这方面有特别深的这个研究，所以呢他当时是邀请我们到广西乐业那边去找，因为陶乐洞穴里边他们是刚开始是下不去的，然后所以说找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然后进入洞穴，陪这个张颖奇博士一起进入洞穴，然后那个当时发现的那个洞穴吧，不是特别深，但是进入也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惊险，因为它旁边它的那个洞口又是一个大斜坡，那个斜坡上面有很多的碎石，我们称为乱石堆。那个时候如果一不小心蹬掉一块石头，就会把下方人给 可能会砸掉或者淹掉。 对，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惊险。其实不是那一次惊险，是所有我们去探险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惊险非常非常的刺激。 那刚才说为什么说叫一战成名呢？是所有的探险家，比如说这个探险家 A， 我找到了一个冰洞，探险家 B，我找到了一个乳石洞， 对， 或者探险家 C， 我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洞， 对， 是每个人都把这个洞当做自己引以为豪的作品吗？为什么说一战成名呢？ 对，因为这个熊猫头骨本来就特别的稀有嘛，熊猫头骨的化石 是更稀， 更加的稀奇， 是的， 然后所以说当时在整个圈子里面也是造成了一个小的轰动，所以说当时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说是北京有一伙玩探洞的，到后来知道这个有这么一伙人，发现了一个熊猫头骨化石。 这个我觉得有一特别奇妙，探险有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点，就是你可以踏足一个从来没有人来过的一个地方。 对，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的桃花源记，你去到了一个世外桃源，你去到了一个鸟无人烟的地方，这个世界可能只剩下你自己或者还有你的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哎呀，刚开始我特别特别喜欢这种感受，就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伙伴们都是因为他们都工作嘛，没有时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找洞穴，以前也经常，因为以前安全理念不是特别的好，开始玩的就玩的有点疯，就经常会受伤，例如被石头砸肩膀了，例如被石头砸把手砸伤了啊，例如砸到脑袋上了，到后来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对，很危险，就是一个人 去探险，尤其是自己一个人 特别危险。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做了副盔甲， 什么样的盔甲啊？ 我来去就把那副盔甲穿上，然后就去探险。这是刚开始一个人，到后来才慢慢的意识到，洞穴探险不能一个人去，至少得两个人组成一个队伍才可以。 因为你去了这个地方，没有信号，都是未知 的，对， 而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事情，对， 这个其实现在大家用手机，因为有了互联网，大家经常用手机去看各种各样的视频，或者看 来自祖国各地的人拍的照片， 嗯， 都觉得啊很好看，甚至会觉得那个地方也很近， 嗯， 我说去我就去了， 嗯， 但是其实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很多很多大家 没有 涉足的地方， 对， 我觉得如果在安全允许的情况下，大家是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没有人看到的，可以你自己先看第一眼的美丽的景色， 对，那种自豪感特别的棒， 自豪，嗯，我觉得这是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感觉吧， 对， 嗯，刚才说到两个人探险最安全，我觉得我在两期节目里面光听雨果跟大家说，嗯，洞穴多么的美，岩壁多么的刺激， 对， 我们还有这个攀崖攀瀑，还有这个溯着溪水往上走，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刺激的项目，我觉得我应该让雨果跟大家说一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 对， 我觉得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个担心安全，嗯，那这个安全怎么保障？ 首先你自己要学好多的自救的本事，包括我自己也是学了很多，考了好多证书， 嗯， 例如那个美国 ASA 的那个心脏急救的证书， 嗯， 例如中国这个红会急救的证书， 嗯， 啊，例如很多野外生存的一些技能， 嗯， 啊，所以说首先要把自己武装的足够强大， 嗯， 才可以去进行安全的探险， 嗯，就是首先大家还是需要先武装自己， 对， 不然的话贸然去探险那就是 冒险了，对， 嗯，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大概还有八分钟左右的时间，能不能请雨果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自己探险的时候经历的快乐的或者惊险的奇妙的，带大家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我没听够啊，嗯， 听一下， 来，有请雨果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么我就把其中一个非常好玩的一段，嗯，啊， 我们想听细节，我们想听细节， 然后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过程哈。 嗯，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发表在中国国家地理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讲的是在，去陕西汉中直柏山探险千年冰洞的一个， 嗯， 这一段， 还是这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一段，但是没有详细的讲， 嗯，好，那么从头开始， 让大家去看书了，我不想看书，我就想详细的听一听。 首先准备装备啊，准备装备呢，因为我们知道是这个冰洞嘛，因为我第一次已经去过一次，但是不太详细，就知道里面是有很多的冰， 嗯， 那么我们这次去的带的装备呢是带绳索， 嗯， 然后攀冰的装备啊，然后当然还有羽绒服啊， 嗯， 当时去的时候夏季啊，哦， 夏 季 是要带羽绒服进冰洞的， 对， 嗯， 对，因为冻，嗯，经过我们测量那个冻下边有-5度左右， -5度，嗯， 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寒冷， 嗯， 你想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地方，我在洞的下边一直待了将近12个小时， 哦， 我们进行了测量，进行了拍摄， 嗯嗯， 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 嗯 啊， 就是自己先下去的， 对，因为我是作为这一次的这个探险领队， 嗯，就是在这次下冰洞之前，你有过探冰洞的经历吗？ 也是这一个。 也是这个， 对，但是当时不是很细致的， 嗯嗯， 但只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攀冰这件事儿啊， 嗯， 这个平时一般就算我学的理论知识再多，实操还是肯定有一定的问题的。 对， 嗯， 首先装备我们准备齐全以后，嗯，从北京出发，然后到了陕西的汉中，然后到达直柏山，刘坝直柏山景区， 嗯， 直柏山景区负责人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去玩的一个玩家啊， 嗯， 然后他们对我们特别的 热情 、 嗯， 特别的那个支持啊， 嗯， 然后姓曾啊，姓曾，然后对我们这方面特别的支持，然后我们就是带着所有的装备，然后坐着缆车，然后到达了山顶， 嗯， 然后他陪同着我们一起，然后去这个洞穴的洞口， 嗯 啊，那么我们利用绳索进入洞穴， 嗯， 首先呢，我当然是我作为探险领队，首先要第一个进入嘛， 嗯，大概是几个人一起？ 我们当时去了应该是5个人， 嗯嗯， 5个人呢，各自的这个分工不同， 嗯， 有拍摄的，有测量的， 这儿我觉得应该是前面我没问您的一个问题了。一般这个大家出去应该是各司其职的。 对， 就你要是如果是带客户去的话，可能 不一样， 我要负责的多一些啊，领队要负责的多一些。但是和别的朋友这种都是探险家团队一块去，可能各自的分工不同。一般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分工？ 一般就是探险领队非常重要。首先他负责这个整个团队的安全。再一个就是行程的记录。例如我们需要记录很多的数据，例如洞穴多深，多宽，温度多少，它海拔高度，很多的数据啊，然后还有后勤，还有是在上面负责拍摄的， 就是相当于队员们的衣食住行我都管，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呢我是第一个进入这个洞穴的。这洞穴深度呢大概是100米左右。然后我们利用绳索，我先下到最底，做好系统下到最底端。然后其他的队员呢就依次进入洞穴。但是每一个进入这个洞穴的这个队员呢，在绳索上操作很长时间，因为他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所以说就最后就造成了我 自己一个人在底下， 在洞底下零下夏天夏天上面很暖和的时候，我一个人在-5度的地方整整待了将近12个小时。最后我自己都在下面冻的就特别冷嘛，冻的就这个手指头都有点发木了。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因为我们利用绳索下降的嘛，然后我呢就在下边 搓绳， 在那个绳子上面就反复的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这样来回的活动着，然后这温度才会上去。当时真是冻的已经整个人感觉已经不好了。 你能跟大家说这个洞最后到底是多深吗？ 100米多点。 那这100米，比如说我带了团队去，这100米的绳索降落，就是它这个洞就是直接就见底儿了，就100米到底儿了，里边是没有平行洞的，它只有一个垂直的冰洞。 对， 那大概这个下降的时间是多少？ 下降就看人，如果我下降的话，也就是1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是一个新手下降的话，它中间有很多过点，那么就至少得需要20或者半个小时。是这样。 那这个大家 下降还好，但是上升才是最累的时候。因为你需要靠自己的手臂和两条腿，然后蹬着这些用这些器械，然后自己从这条绳子上往上爬一点点。 蹬着冰是吗？慢慢往上爬。 不是蹬着冰，蹬着那些器械，有一个叫脚踏带，连着手绳，利用手绳跟胸绳，然后自己一个人把自己从绳子上。 慢慢自己给升上去。 对，下垂是下降简单，上升是费力气的。 哦，原来还有这么个讲究啊。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那这种垂直的冰洞里边都有什么特别漂亮的景观呢？ 下去以后我们也是惊呆了。在这个洞穴的下边最中央的位置，有一块万年冰。 有一块万年冰， 对，它常年不化。 陕西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万年冰呢？ 它特别神奇，就是它海拔高度，因为那个紫白山的海拔高度在2000米左右。它上面有很多的天坛。好多的大坑，然后那个冰洞非常的神奇。然后里边的温度呢跟海拔高度也是有一些关系。 是那种白雪皑皑的冰洞吗？ 不是白雪皑皑的冰洞， 是白色的吗？ 白色的冰， 白色 的冰，透明 的冰， 透明的冰，而且里边那个冰就跟中午时长得很像，就例如 都是冰柱的那种感觉， 冰柱，各种冰柱，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样子，特别的神奇，就是在最正中间是有一个锥形，就跟日本的富士山一样，一块万年冰，哇，当时我们下去一看，哇，特别的震撼。 哇！我记得 这张照片也在中国国家地理上发布了，大家也感兴趣的话， 对，我甚至想象不出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精彩绝伦 的 场景， 一个体验。然后而且我们下降的时候也特别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下降洞穴的时候，岩壁都是特别坚固的，但是下降这个冰洞呢，旁边好多冰呢都是特别的一溜一溜的，你如果轻微一碰就会碰掉。碰掉不可怕，碰掉害怕的是什么？ 掉下来砸， 掉下来把下边队员给砸上了。所以我在下面也是 100米吗？ 对，因为我在这个洞底也是提心吊胆，然后看找着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那个偏的地方，然后藏在里边。但是下降的过程也是会碰到这些冰柱，然后碰掉，然后那个冰柱下来以后。 它就会飞溅， 嗯， 然后也会 砸在地上， 砸在身上， 嗯， 溅在身上，当然是特别小的， 嗯， 也不会对这种造 那天穿盔甲吗？ 盔甲没穿，头盔肯定戴了，头盔、手套什么的，护膝什么的都是戴的很齐全的。 嗯， 关键是我藏的那个地方藏的是比较隐蔽的。嗯， 好了，在这两期的节目当中，我觉得雨果给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突然这两天有一词儿叫格局打开啊，我觉得突然打开了我们的格局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探索一下960万平方公里上那些特别美的，没准你就可能是第一个给那块石头命名的人，没准你可能就是给那个洞穴命名的人，可能是第一眼看到那个景色的人。 对， 嗯， 这个中华960万平方公里，有无数的财宝，无数的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探险。 嗯 啊，所以说也期待我们更多的探险家们带领我们这些小白，去发现那些神秘的东西。 嗯嗯，就像这个在雨果来之前我都不知道北京还有洞穴一样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找到雨果，让雨果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洞穴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了，今天主播的朋友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您将听到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非常感谢雨果，再见。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